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印度尼西亚，相信很多朋友正在关注这一场赛事。开幕式上别出心裁的让该国总统骑着摩托车宣布亚运会开幕了，也给整个亚洲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印尼方面希望借本次亚运会给该国带来哪些红利？而同时该国的民众最关注的又是哪些赛事？他们对于中国选手的表现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有没有中印之间的焦点大赛呢？好，节目中我们就要一起来关注，然后我们还要走入非洲，了解非洲的人物故事。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印度尼西亚，举世瞩目的第18届亚运会的开幕式上周六的晚间呢，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彭加诺体育中心体育场如期举行了。56年前雅加达是首次举办亚运会，56年后呢第二次举办亚运会。对于每一个大型体育盛会来说，开幕式是必说的亮点，它也是运动会就体育话题之外的一个最大的话题。而本次亚运会印尼方面有气势又很简洁的构思呢，赢得了多方的赞誉。比如在开幕式的一开始，最使人难忘的一幕就是由该国的总统佐科骑着摩托车走进了开幕式的现场，而且还玩了一把单手秀骑摩托车。总统退场之后呢，开始了集体舞蹈，整个的舞台布景充满了印度尼西亚山林无边的浪漫绿色。那么在亚运会开幕之后，哪些比赛最引起当地观众的关注？他们如何看待中国代表团的比赛情况？还有本届亚运会将给印度尼西亚带来些什么呢？好，我们一起来听来自印度尼西亚棉兰 103.8 电台的新闻主播陈长福的介绍。 听众朋友，2018年第18届亚运会正式在8月18号拉开帷幕。本届亚运会的主题是亚洲能量，亚洲各国朋友莅临我国，印尼人民倍感荣幸。我们以体育精神互相切磋，争取胜利，借以成为未来人民的典范，希望亚洲人民能成为世界的动力，迎接繁荣以及文明的未来。 Atas nama seluruh rakyat Indonesia, kita banggaKita merasa terhormat kedatangan tamu-tamu istimewa dari 45 negara. Dalam Asian Games ke-18, kita bangsa-bangsa se-Asia ingin menunjukkan bahwa kita bersaudara, kita bersatu.Kita ingin meraih prestasi. 4年前，越南放弃本届亚运会举办权，我国申请接手承办亚运会。有不少人曾为亚运会的前途担忧，也为雅加达的能力担心。接手本届亚运会后，雅加达和巨港市并没有大兴土木。本届亚运会的场馆几乎都是旧有场馆的翻新，一些会展中心也被稍加改造成为临时的场馆。但是亚奥理事会主席埃哈迈德亲王上个月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印尼的亚运会筹备工作非常出色，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非常的赞赏。为了推广亚运会，我国政府大力举行各种宣传活动， 本月5号，我国总统佐科威为了宣传亚运，带领着大约65000多名的印尼民众，在雅加达街头大跳风靡全国的传统舞蹈不作不作，那并意图创下世界纪录。这场活动再次把亚运会的热情推向高潮。此外，为了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当局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亚运方案。那么在亚运会期间，所有和亚运有关的选手或官员的车辆都可以使用公共巴士专用道。那么当局也关闭了可能影响亚运交通的高速公路的出入口。还有呢，雅加达中区运动员村和多个场馆之间的70多所中小学将临时放假。 好，刚才是来自印尼棉兰 103.8 电台的新闻主播陈长福给我们带来的关于雅加达亚运会的最新消息。那么本次的亚运会，印尼本地民众对哪些体育赛事最为关注呢？好，继续来听他的介绍。 其中呢，有5项体育项目是第一次在亚运会亮相，最令媒体和观众去关注的。那么这些项目包括滑翔伞、马来武术本扎西兰、摩托艇、桥牌还有滑板。那么马来武术第一次作为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各国选手都虎视眈眈，包括中国选手。那么作为东道主，又是马来武术的发源地，我国印尼队呢，自然希望在自家门口为乡亲父老争一口气。我国的目标呢，是在16个比赛项目中拿下至少3面金牌。另外，亚运会的足球和篮球等项目的小组赛已经拉开了帷幕。印尼虽然说不上是足球大国，但可以说是球迷大国，喜爱足球的人是特别的多，所以我国国足的表现也备受关注。这一次中国国足在之前的小组赛以6-0击败了东帝汶，表现也是非常令本地球迷关注的。还有我国民众最熟悉的一项体育项目莫过于羽毛球，而且中国球队的几个国手巨星都是我国民众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说林丹、成龙、石宇奇、陈宇飞等等。所以我国球迷是非常的期待印尼羽毛球队能和中国队在总决赛一较高低，这可能是最令人兴奋期待的对决。以上就是长福从印尼棉兰市给您发来的报道。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土耳其。众所周知，由于美国的经济制裁，土耳其的货币里拉连日来出现了暴跌，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形势呢也十分的危急，曾经创下过单日跌幅高达20%的这样一个程度。土耳其政府一方面呼吁外部国家的援助，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国内的民众拿出自己的美元、黄金兑换土耳其货币里拉，帮助国家共度难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多次呼吁民众呢，把压在枕头底下的美元拿出来兑换里拉。那么现实的情况中，土耳其民众会这样做吗？从8月17号下午开始，一些土耳其民众真的拿出了自己的外汇储备去兑换里拉，希望能够借此帮助国家摆脱危机。很多人表示呢，他们相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家崩溃了，个人还有什么前途呢？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美土关系急剧恶化，土耳其里拉受影响大幅贬值，甚至有可能引发土耳其国内更广泛的危机。在当地时间17号下午，里拉再次出现了小幅下跌，面对汇率的摇摆不定，很多土耳其民众拿出自己的外币储蓄兑换里拉，以帮助国家早日摆脱危机。选择在此时用外币兑换里拉，对于个人来说显然并不十分划算，但仍有大批持外币的民众前来兑换点兑换里拉。 Every day they are changing about the 100,000, maybe 300,000, but some days they are coming us to $50,000 and $100,000. They are changing. Turkish people is supporting to the Erdogan. We are doing this for our economy. Türk hükümetinden memnunuz.Çok güzel çalışıyor. Ekonomimizi işte bu dış güçler engellemeye uğraştı. Bizi batırmaya uğraştılar ama biz ayakta dimdik duruyoruz. Bize bir şey olmaz. 刚才的报道中，伊斯坦布尔的市民表示呢，里拉贬值对他们来说当然不是好事儿，但为了帮助国家，已经把手里的美元都换成了里拉。他们认为政府做得不错，外部势力要破坏我们的经济，让我们崩溃，但是我们很坚强，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也想自己站在国家背后表示支持，希望经济变好，不再依附美国，这就够了。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要把视线转向非洲的肯尼亚。肯尼亚是一个濒临印度洋的国家。19世纪时，英国人曾经殖民肯尼亚，不过他们没有把首都建在濒临港口的蒙巴萨，而是选择了内罗毕这个地方作为首都。理由很简单，因为这里呢，一年当中位于高原地区，四季气候宜人，如同中国云南的昆明的气候。内罗毕是非洲最时尚、最现代化的大城市之一，人口有200万。联合国人居署和环境署的总部呢，都设在内罗毕。然而，就在距离内罗毕不远的乡村地区呢，许多农业生产还处在原初的手工方式，尤其是对于肯尼亚农村女性来说，没有现金、缺钱，事事得跟丈夫伸手，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困扰。两年前开始，在肯尼亚乡村有一些女性呢，开始自发地组成一个小小的合作群体，她们自己形成一个小银行，相互借贷，借钱买种子、种地，来创造自己的收入。好，我们一起来听她们的创业故事。 在奔哥马的一所乡间小屋外，艾格尼斯和其他几位女性成员正围坐在长桌旁，召开例行的组织会议。成员们在会上缴纳一定数额的个人存款，提出成员自身的贷款需求，并讨论可行的投资项目。作为这个女性组织的主席，艾格尼斯称，这个小型团体创立之初是为了解决奔哥马地区女性的经济困境。这个女性组织还利用积累的资金购买农田进行投资，种植的粮食蔬菜不仅解决了自家人的温饱，还可以增加收入。除了解决资金周转的难题，这个女性组织还为奔哥马地区带来了更多创业机会。2016年，通过一项100美元的贷款，一位女性成功开设了属于自己的裁缝店。一件成衣的制作成本大概在9美元，售价15美元，赚取的利润让她得以偿清贷款，扩大业务范围。有分析指出，由于贷款利息较低，且贷款金额以小额为主，较为灵活，这种来自民间银行的组织将帮助肯尼亚女性增加收入来源，提高生活水平。 刚才的报道中，当地的女性农民就说呢，他们靠着自发组成的这个女性的银行啊，相互借贷，互相扶持，他们可以租房子、租地，种植自己想要种的农作物，换得现金，生活呢也因此改善了不少。而建立这种银行的基础，还是乡村里最本质的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好了，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另一个非洲国家，加纳。众所周知，在世界赛场上，一些非洲运动员表现出了非常高的运动天赋，比如他们身材修长、敏捷、爆发力强。在田径运动方面，比如跑步，还有像爆发力强的拳击运动方面呢，有着过人的天赋。比如被称为是牙买加闪电的博尔特，他的赛场表现呢就令很多人惊叹，因为他的身体素质也是一般人呢即便是再努力训练都难以企及的。也正因为如此，在一些非洲国家，年轻人把选择运动、进行运动训练作为自己实现梦想、改善自身命运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下面我们就要走进加纳。近年来呢，加纳成为了为世界拳坛拳击比赛输送种子选手的一个主要的国家之一。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走进加纳，来看看当地的天才小拳击手如何希望通过练习拳击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这位小选手还希望自己变了，还能够帮助更多的家乡的父老乡亲。好，来听报道。 西奥弗勒斯奎伊今年11岁，但他已经是两届加纳青少年拳击锦标赛的冠军了。这个来自加纳拳击手之乡古老的渔港詹姆斯敦的少年有着远大的理想，他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成为职业拳击手，成为加纳拳击界的下一个传奇。詹姆斯敦是坐落在加纳首都阿克拉辖区内的一个渔港，它所在的非洲西部海岸曾经是全球产鱼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但是随着欧洲和亚洲市场对鱼类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这里的海域出现过度捕捞，导致渔业正在萎缩。以渔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詹姆斯敦也因此衰落，成为阿克拉辖区范围内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年轻人苦于缺乏教育资源和成长渠道，拳击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一线希望。现在的詹姆斯敦有很多家拳击俱乐部培养着像奎伊这样的拳击小天才，他们中间最小的才只有5岁。小拳击手们每天进行着刻苦的训练，为的就是将来能够走上职业道路，去世界各地打比赛，赢得掌声与欢呼声，也过上更好的生活。除了练习拳击和打比赛，西奥弗勒斯奎伊希望自己能够完成学业。他想向人们证明读书可以帮助拳击手完成职业梦想，他也想有朝一日凭借自己的努力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取得成功。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介绍韩国的网络银行的最新发展情况。说起网络银行，也称在线银行、网上银行，很多朋友都有使用的经历。无论对银行还是对客户来说，它都大大简化了办各种手续的流程，提高了办事效率。目前中国是全球网络银行业务量最大的国家，当然这和中国的人口基数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呢，中国也是全球网络银行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再看我们的邻国韩国，韩国很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 5G 网络商业化的国家。其网络银行的数量呢，却远不如我们想的那么多。目前韩国仅有2家网络银行，还是在2017年4月和7月正式开业的，分别叫做 K 银行和 Kakao 银行。一年多来，这两家银行业务量增长迅猛，在民众中有着很高的人气。但是尽管如此，韩国金融界依然认为呢，韩国的网络银行相比起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起步就晚了快20年，比起中国也有很大的差距。面对着韩国网络银行的发展现状，韩国政府和舆论近期将其发展问题锁定在了网络银行持股份额的问题。这是因为韩国的法律对金融业持股的份额有着严格的规定，实行了所谓的产银分离的政策，就是限制非金融业企业在银行中的持股比例。韩国舆论认为呢，这可能正是限制了韩国网络银行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个限制有没有可能被打破呢？未来韩国的网络银行发展将会怎样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韩国经济评论家郑哲进先生，来听报道。 为了全面振兴纯网络银行和国家金融科技行业，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崔中求先生提出了放宽现行限制企业拥有银行股的规定，一直倡导将企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分离的金融监督院院长尹硕宪先生最近也提出有必要重新审视有关纯网络银行的规定。文在寅总统表示需要并且应该维护这些规定，但为了发展纯网络银行有必要考虑其他选择，应该给纯网络银行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总统讲话之后，在纯网络银行的大环境下，国会将迅速通过关于银行和企业分离改革的法律。 正如韩国经济评论家郑哲进先生的介绍， 韩国金融业的基本原则之一是限制企业拥有韩国银行的大量股权，银行和企业的分离旨在阻止大公司利用其控制权在银行中使用资金。然而最近政府和政界强烈要求放宽对纯网络银行的监管，他们解释说放松银行所有权规定将拉动信息技术公司的更多投资，刺激相关产业的发展，包括金融科技等，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形成良性循环。由于纯网络银行初步取得成功，政府对其未来充满信心。 불풍이란표현이맞을것같고요일단은쉽고간편하고또모바일이라는것에 我认为客户体验是纯网络银行成功的关键词，它吸引用户的是能够提供便捷的服务。截至今年3月底， K 银行吸引了70万客户，另一家纯网络银行 Kakao Bank 更取得了非常惊人的成绩。得益于韩国最受欢迎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Kakao Talk， 它已拥有多达567万用户。值得一提的是，银行在一年内吸引了大量新开账户。此外 K 银行和 Kakao Bank 分别吸引了价值超过1万亿韩元和近5万亿韩元的存款，并分别发放了8500亿韩元和 4.6 万亿韩元的贷款。截至6月底，仅 Kakao Bank 吸引的存款和贷款总额超过10万亿韩元。仅从数据来看，这两家银行在过去一年内的表现相当不错。 两家纯网络银行 K 银行和 Kakao Bank 的用户无需上传金融认证证书即可登录，无需访问实体银行即可获得贷款，享受比其他银行更低的费用，他们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轻松处理这些事情。毫无疑问，自去年成立以来，网上银行吸引了大量客户，他们挑战传统银行，这些银行引入了简单的登录系统并降低了收费标准。纯网络银行改善了手机银行业务，实现价格优势，给当地银行业带来所谓的鲶鱼效应，在整个银行业刮起了风暴。 인터넷전문은행이그다음단계로나가려면가이제뭐더저금리에 纯网络银行需要大量资金来扩展业务，例如通过提供中低利率贷款，所以他们需要筹集资金，但因引起分离限制阻碍了纯网络银行的融资能力。根据银行法，企业不能持有银行 10% 以上的股份，投票权最高限于 4%。 권이있는지분은 4% 밖에못갖는다는것을이제묶어놓은것이우리의현행은행법입니다。 纯网络银行表示，即使他们希望扩大业务，也无法增加资本。作为韩国第一家纯网络银行的 K 银行，实际上不得不停止贷款，因为它未能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作为 K 银行和 Kakao Bank 的最大股东， KT 公司和 Kakao 公司发现，由于他们的股权限制在 10% 左右，很难为银行增资发行股票。出于这个原因，金融当局已向国会提交了关于放宽对纯网络银行限制的法案，但是有许多人持有不同的观点。 풀어야된다는쪽은중국도풀지않았느냐미국이라는데는아예이런것도없다막이러면서풀어야된다는쪽이지만 放松管制的支持者引用了中国和美国的例子，而反对者包括金融部门的民间团体和工会，他们表示韩国的金融环境与这些国家的金融环境不同。他们指出韩国家族企业集团的结构仍然保持不变，并声称放宽银行和企业分离的限制可能会促使企业资本利用银行储备作为私人产业的保险。他们认为在法规限制放宽之前，大公司的产业结构应该首先得到改变。他们还建议纯网络银行接受其他公司的投资，而不仅仅是来自其他主要股东的投资。他们所说的是有必要继续禁止企业拥有过多的银行控股权。 이은산분리를푸는것을막고있는반대입장을보이고있고 反对者担心当法规得到放宽时，大公司可能会将银行作为自己的私人资金来源。他们还指出，从互联网的性质来看，纯网络银行对创造就业机会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并且未能引入创新的金融科技服务，如人工智能或基于人工智能的信用评估体系。也就是说， 分离银行和企业的原则包括国家金融政策的基础，不应仅仅是为拉动纯网络银行的发展而服务的。但是政府推动放宽对金融部门的管制，促使国会讨论特别法，预计国会将加快放宽对纯网络银行限制的进程。纯网络银行应该继续设计增强客户体验的方法，并不断提供创新服务，实现更大的发展。 听完了对韩国网络银行未来发展的报道呢，今天我们的环球三十分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也请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外语广播最新的节目资讯和我们丰富的线下活动。好，下次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